安装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数码港道。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全锦公路大帽山郊野公园来回和大埔道六合村九龙。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骚动音乐，骚动 Travis， 邱国成，梨花。 编曲那个结构上面，我是用中国风加R&B 嘅元素啦，再加啲電音嘅元素，兩個世界咁啊！中國小調同埋呢個流行元素係兩個世界，我係想呈現前世今生個關係。 星期一至五下晝5点到7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波城奔神。 蘇東音樂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当然有我嘅好拍档 PC 啦。PC 早晨啊， 早晨啊， 早晨。今日咧讲下世界杯，你中意嗰队出咗线定出咗局未啊？我想问 吓。唔好话中意嘅，咁我其实我留意咗几队啦、 啊，有留意系嘛？ 庆幸几队都有出线、 啊，系咁几好、啊，眼光几好、啊啊。不过都系嗰句啊，睇波不赌波啊，睇波乐趣多系咪先？啊，不过即系你中意或者你有留意噶啦，咁都出咗线几好。我咧就有两三队咧就恨铁不成钢嘅，咁啊即系输咗啦，出咗局啦，唔好讲啦，系咪？因为我觉得、okay. 啊，有阵时一队波咧个教练咧都好紧要噶，个领队咧有阵时用人不当啊，或者咧入错球员咧，咁都几难搞啊。即系譬如。有一队波咧，明明有两三个咧喺外流嘅球员喺苏格兰踢得好好啊，佢唔选佢两个入去咁样啊，咁又比较麻烦啲啦。咁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心水清嘅球迷都知我讲 边一个、 边一队同埋边个领队啦，咁样啊。不过有趣，啲领队有阵时咧话炒唔炒咧，都玩到4-5年嘅咁样啊。咁啊，真系唔知啦吓。咁啊，是爷非爷。 但又咁，一换领队，通常都真系有另一番景象。 系嘅，咁啊，睇下啦，即系唔同嘅球队有唔同嘅作风啦，或者唔同嘅足协有唔同嘅作风啦，这个都系重要嘅。不过同 PC 讲足球咧，就关心下你有冇挨夜啫，身体好嘛 吓。OK 嘅， 还好系嘛。最紧要就系大家身体健康，睇波 OK 嘅。头先讲咗唔好赌波啦，系啊，或者即系洒落 OK 啦，又要有节制啦，或者 会唔会食翻啲补品补下噶嘛？ 冇啦，咩补品啊？系食少啲，食少啲薯片虾条已经算系咁啦。反而咧就系、有个新嘅公告，就系睇波乐趣多，但系切勿。射波咁样，射波即系唔翻工啦。 系 咁呢段时间，其实都好多嘅员工咧，就藉住睇波为名咧，就攞嗰啲假纸啊。咁当然希望大家合法咁样做啦，咁啊唔好滥用病假都系唔啱嘅。咁啊，世界杯仲条长路远啦吓，咁啊咁多位球迷们加油，俾心机啊！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咧？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 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稳中求变。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请嚟嘅呢位嘉宾咧，系嚟自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嘅哇 Executive Director 吓，咁啊朱少麟 Ivan 你好啊，早晨啊， 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咁啊请 Ivan 上嚟啦。咁其实咧，就系、是、阿 PC 咧，即系我另一位拍档施俊卿咧，就睇到啊，其实咧阿 Ivan 咧都会喺好多唔同嘅平台啦，撰写啲专栏啦，或者一啲叫做一啲叫做社论啊，类似咁样就讲紧啊。点样善用譬如施政报告啊，推动呢啲环保工业啊，又点样折叠湾区啦，咁呢个都系重中之重嚟。不过你去做政策研究啦，或者你嘅机构啦，其实系咪近排都即系积极研究下呢啲湾区嘅事务呢？我想问一下。嗯， 多谢你啊主持人。咁啊都等我去介绍一下我哋机构啦，即系作为香港一间都超过十年嘅智库。咁我諗近年都听到好多啦，即系不同嘅智库组织啦，有大有细咁样，咁我哋咧就比较集中，反而似一个系乜嘢？我哋叫做所谓叫做 policy lobbyist 或者 advocacy，中文就系我哋叫做政策倡议。咁其实我哋希望咧就系所谓咧，我哋由呢个推广啦， 系 去到执行啦， 系 再去到所谓叫做见到成效。咁呢个我哋系希望做到嘅。我哋当年成立嘅意思嘅时候咧，我哋都希望做到我哋所谓叫做三 D 啊， 系 我哋希望做到 touch 啦，react 啦，同埋 involve 呢三维啊，即系好立体咁样啦。因为好多时以前咧做好多政策咧，都可能停留喺好多好学术嘅理论层面啦， 会 甚或咧可能 或者好大碟。好大沓紙咁樣，嗱我唔個別評論啦，但我有陣時都會做下呢啲即係叫做發布會啲 launch 咧。咁譬如有試過有啲灣區嘅研究報告，哇嗰沓紙咧厚過博士論文。咁當然啦，亦都真係揾翻個大學 professor 嚟做嘅。咁啊，關於呢啲灣區嘅發展，咁但係咁長嘅報告點樣可以精簡呢？點樣可以重中之重呢？即係正所謂入佢中路咧咁樣，咁可以叫做一語中的咧。呢啲都考量之列喎，係咪 Ivan？ 都系嘅，因为我哋都成日讲啦，大学嘅研究咧系需要嘅，因为好似我而家本人，我都读紧个哲学博士，即系进修紧关于香港历史。咁其实我觉得呢啲系需要嘅，因为始终你一个政策一定系我哋所谓咧叫做好科学化、好 scientific，或者我哋好数据化、好 data analysis 呢两样嘢咧作为基础。咁但系咧，我哋点样从一个所谓象牙塔走出嚟咧？咁我哋咧有个口号嘅，我哋希望咧系话咧商业化推广。学术理论生活实践，咁所以咧，我哋咧都有，我哋好似做字啦吓，因为我哋都想有时中意玩食字啊嘛，即系讲紧，就算我哋十年前我哋创办嘅时候咧，都玩食字，咁所以咧，我哋有个口号嘅，就希望咧 ，marketing plus academic。equals to marketing，即系其实点样 marketing 嘅手法去推动一啲 academic 嘅嘢，即系我哋点样用市场推广去推动一啲学术。咁呢个就系我哋咁多年研究中心作为我哋即系政府嘅注册顾问啦。咁亦都参与联合国工作，自从2014年开始，我哋喺环保政策啦、环保商业啦，同埋我哋所谓叫做 young and entrepreneurship 嗰边嘅做好多工作。因为你知成个亚太地区都有好多年轻同埋有远景嘅所谓创业家或者企业家都希望参与更多嘅公共服务，咁所以我哋无论即系所谓比较国际层面啦，去到内地层面湾区嘅政策，我哋做好多啦。咁有机会稍后都分享啦。去到本地点样接轨咧？我哋真系希望可以成个版图去睇咯。 咁啊，头先都听到Ivan 讲咗机构嘅一啲理念啦，亦都帮咗政府即系献下计啦、献下谋啦，大家都想即系说好香港故事，系咪先？好啦，Ivan， 我又想问下你，头先你都尾巴都留咗一条啦，就系话啊，点样咧喺湾区嘅折叠啦，以至喺个政策倡议嗰度咧，帮到一啲年轻创业者啊，或者一啲年轻人啊，即系可以对接得到咧，呢一方面可以多啲发挥，我觉得吓。 我喺过去好多访问啊，或者分享上边啦，甚至我哋喺大学机构去讲啦，即系点样鼓励大家所谓我哋叫做接触湾区，又或者我哋本身嘅湾区生活嘅时候，点样同其他即系9+2或者9+1嘅城市一齐去点样去参与更多位咩咧？我有12个字嘅，过去我都有分享过。咁其实我谂人咧都好简单嘅啫， 最紧要咧就系事业留人，之后咧就系待遇留人， 嗯， 第三样最重点啦，感情留人， 系， 咁其实呢， 我以为金钱添，我以为金钱留人， 前面都有讲啦，生活同埋待遇咧，即系已经有啦，即系系啦，咁所以其实最紧要就话，即系我哋如果有事业可以留到佢嘅， 系， 之余就话好多时啲待遇啊，即系我哋所谓一啲嘅 policy 或者所谓一啲 welfare 嘅嘢，即系可能而家好多人讲内地我哋点样。几多保几多保，甚至我哋一啲嘅啊睇就医啊，或者我哋一啲睇病嘅政策，甚至可能买房嘅政策，如果能够俾到得所谓我哋待遇留到人咧，咁、其实慢慢佢 stable 咗喺度，咁自然都会寻找一啲感情嘅出路啦。咁、如果能够当家立业埋咧，咁你自然个根慢慢个种子喺嗰度发芽咗，咁、你自然都会留得低。咁所以呢十二个字，我喺咁多年即系由湾区2019年有一个元年嘅政策开始，去到而家2月份，去到而家几多周年都好，呢、个我都好坚持嘅，因为你有咗呢三样嘢咧，你先有事业。有咗个待遇，你有埋个感情，呢三个元素咧，你自自然然咧，你边度都系你嘅屋企。 系呢、這个都系我哋即系本节目嘅一个宗旨啦，就系讲紧个生活圈啦。其实你嘅生活圈今次有咩好宽广啊？旧时我哋细个嘅时候贴地啲，可能识个女朋友住柴湾，自己住天水围，已经觉得系天各一方。依家今次咁嘅铁路网咁完善，系咪先？即系会缩减咗好多时数咯。虽然都是香港版的 long D 嚟噶啦，即系地域上真系冇分别过，但系车程真系缩短咗好多。咁啊，往后譬如有其他唔同嘅基建配备啦，譬如高铁啦，以至深中通道啊嗰啲，慢慢再一步一步咁样形成，其实有机会个生活圈真系可以去到好宽广或者好四通八达咯，系咪可以咁去睇咧 ，Ivan？ 咁其实而家翻到去，就算我曾经喺讲紧两三年前， 系 有一个经验。咁啊，去到肇庆啊，睇佢哋一啲咧，我哋叫做养老产业。 养老产业。 咁我哋去到睇咧，其实你问我，我又几想去嗰度退休噶。呢个故事咧都有趣嘅。咁、去到话说就系咧，去到睇到一啲港式嘅老人院啊，即系我哋叫做香港人住嘅比较多，即系都系喺嗰度退休，用一啲真系唔多钱嘅，我都唔怕透露。大概你话4000多蚊，咁当然啦，4000多蚊去到嗰边，喂，系咪都叫高咧？嗱，我唔敢讲高与低，咁但总之用4000多蚊。對比一下可能香港嘅護老服務，究竟係咩 budget 咧？嗱，呢個自己思考一下啦，希望啲聽眾晨早嘅時候咧都係思考一下。咁4000多蚊，但係得到嘅服務係咩咧？我見到佢真係喺度睇緊電視台嘅節目，香港電視嚟㗎，睇緊即係香港我哋啲有台嘅節目。咁、之後咧，哇，有人喂緊佢食飯啦，同一時間有人同佢按下摩啦，亦都有人同佢傾下偈啦，你試下香港有冇人同一時間又可以食到飯，又按到摩，又同你傾到偈。第二樣就反而咩咧？佢哋個空間啊，真係好有好，我哋所謂用好 spacious 啊，即係佢哋啲房間一定唔似香港可能好好逼傑啊嗰樣嘢。你俾我睇緊香港電視，我食緊即係當地最新鮮嘅食材，因為你知附近都係農產品出產比較多，茶葉、蔬菜、肉類。一定是最好的了，不用过关，不用冰鲜，即刻吃得到。咁再加上他哋人与人之间呢，其实你如果大家去得内地多呢、其实内地嘅即係我哋啲朋友呢，其实係热情㗎、即係相对亦都比较单纯啲。你同佢倾偈呢，其实你打开咗个隔膜呢，係多啲偈倾㗎。即係反而香港好似好近，但係因为可能好多原因啦，反而好多时候我哋都有好保护自己嘅。但係反而内地我哋次次去到同任何人倾偈，你开咗个话匣子呢，可以滔滔不绝 嘅。特别係长者服务方面。 一定 即係你过去两三年疫情相对严重 pandemic 嘅时候，你都会见到好多长者护老院，其实即係除咗人手不足之余，另外其实嗰个人都做到攰咗啊，你仲想我笑口噬噬对住你，即係人本啲咁样讲啊，即係头先讲嗰啲都系多啲政策研究或者即係喺个学术面讲多啲，但係人本啲咁样讲，个人都做到莫晒啦，根本都木口木面啦，你仲想我对住你笑，系咪先？你如果个公公婆婆可能手震嘅，倒写咗嘢，唉，我即时都已经想发脾气啦，系咪先？已经做咗成九粒钟啦，系咪先？工时又过长啦，咁但可能内地相对呢一样嘢，即系成个基本面或者成个 structure 都真系有啲唔同，而令到啊啲员工又可以笑口噬噬，又可以按摩，又可以俾埋饭你食，但系都系俾到一个优质嘅服务。而头先 Ivan 咁样讲，可能4000蚊。 呢、這个就系始终我谂内地一个优势啦。又或者我哋会睇有啲人，当然会有好多质问就 话：， 喂，而家平啫，但你见下嗱，而家深圳即系啲人就话无论楼价、生活成本咁样， 我又舉第二個例子，咁啊，深圳啦，講翻唔好講咁遠啦，肇慶好似大家覺得有啲遠啦嚇、 嗯， 深圳咁我哋講緊，雖然自己都有接近兩年冇翻過， 肇慶都有個香港城，其實 有噶有噶，咁、好似話，即所以其實啲人有啲人會可能質疑噶嘛，喂遠咁梗可能平啲啦，咁講翻深圳嗱，當然我嗱呢個坦白講，兩年我都冇翻過上去啦，咁但係嗰時即係我自己都有小朋友啦。其实佢哋好中意翻深圳，咁点解咧？第一，咁我哋可以直接点对点啊，即系我哋有车可以由 door to door 啊、 嗯， 又唔使好似佢哋啲地方要经飞机去到点样、或者成方便啲。咁但系最重点系咩咧？佢话觉得嗰啲地方咧又系好大，即系我谂 spacious 呢个字咧系好紧要，空间，因为香港成日都话大家空间唔够。咁、但系另外一个样咩咧？如果你话贵。我舉一個例子喺深圳，即係講緊係寶安嗰邊，都係一線城市啦。而家即係都叫做城市，叫話前海區啦。最大嘅商場，我諗大家一定去過㗎啦。喂，佢裏邊你當香港嘅 landmark 啦，係嘛？或者一啲好著名嘅一啲嘅即係商場等等。喂，我講緊食個酸菜魚都係幾十蚊。但我度一時間翻翻嚟食個皖魚或者可能茶餐廳又係幾十蚊。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分別咯、你喺嗰度，你喺間大餐廳係食緊一啲所謂叫做中高端 全國連鎖店， 全國連鎖店中高端嘅美食，但香港同一個價錢，因為始終成本啊各方面，你只能食到一嚿皖魚。嗱、呢一個就係我諗一個都大分別啩，係嘛？如果大家要去開街市買餸，桂花魚同皖魚個價值都唔同啦。咁再加上你喺個餐廳嘅服務啊、表達啊、所謂嗰、那個presentation 等等都有唔同，咁我谂呢度啲点点滴滴咧，其实大家都去思考多啲咯。 嗯，明白啦。嗱，今日咧就同 Ivan 咧讲住咁多先啦，下集咧再请啊，香港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啊 ，Executive Director 啦，朱兆伦啊 ，Ivan 同我哋分享更加多啦。唔该晒 ，Ivan，Thank you， 多谢你。 再纷扰，过往那夕照，雨后了，陨落了，季节也已变，这病态已蔓延，暗处里度过，发现到最后我只剩低一个，然而无人可更改这乐观的信仰，如孤花总有日丰收的倔强，烽烟不会永久沉渐这一张，微光总会遇上，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错更无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或骂，如海阔担忧，也不需要害怕，让冷雨被热劝退，对抗着挫折就醉，过去便过去，别再顾我寄居，前方风光明媚，丛林山野绿幽千里，那里亦有会遇上的你，能假想也是美，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错更无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或骂，如海阔担忧， 再不需要害怕。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内地新增32,827宗新冠本土病例，包括3,933宗本土确诊，同埋28,894宗本土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本土个案入面，广东占6,719宗，北京3,313宗，重庆5,845宗。在广东，广州市本土个案有4,922宗，深圳有233宗。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发布调整市内公共交通工具疫情防控措施通告，即日起乘坐公交、地铁、出租车、网约车等市内交通工具不再查验核酸检测证明，只需要扫场所码查验健康码绿码。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90%人口对新冠病毒有一定抵抗力，但是警告仍有可能出现令人不安的新变异株。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因为接种疫苗或之前受到感染，估计全球至少有90%人口对新冠病毒有一定程度的免疫力，更加接近于可以讲疫情大流行的紧急阶段已经结束，但仍未到过一步。他说各国在监测、检测、基因测序和疫苗接种方面的差距，持续为可能造成重大死亡的新变种出现创造条件。他说上个周末是世卫宣布 Omicron 为需要关注的新变种病毒一周年，现时有500多个 Omicron 的亚系传播，这些都属于高度传播，虽然严重性较低，但能够轻易绕过增强了的免疫力。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14、神舟15号太空人乘组昨晚进行交接仪式，两个乘组交换中国太空站的钥匙。神舟14号太空人乘组已经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明日乘坐神舟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及各参试体系，着陆场和各参试系统正在开展迎接太空人返回的各项准备，中国太空站正式开启长期有人驻留的模式。世界杯八组三轮分组赛结束，16强全部产生，荷兰将对美国，阿根廷对澳洲，法国对波兰，英格兰对塞内加尔，日本对克罗地亚，巴西对南韩，摩洛哥对西班牙，葡萄牙对瑞士。16强首场赛事在香港时间今晚11点上演，由荷兰对美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大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多云，星期日较为和暖，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天气较凉。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跟进翻个封路啦。较早前咧，因为水管急收封咗嘅码头角道去土瓜湾道方向，近码头角道政府合署嘅快线咧已经系开翻噶啦，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暂时正常，加士居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一段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华康街。在新界区方面，大老山公路来回方向近基督教国际学校一段是车多繁忙，经过请你特别留意。

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咁啊，同头先阿 Ivan 咧倾完偈啦，继续翻嚟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嗱 ，PC， 我想同你讲下，究竟咧，你回忆入边嘅尖东海旁嘅灯饰系点嘅咧？ 细个嗰阵时咧，我中意坐船睇嘅，系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咧，坐船睇咧，同埋喺海旁咧，即系对岸嘅海旁睇咧，系唔一样嘅感觉嚟嘅。咁、但系当然而家咧，我就觉得喂，完全唔同晒啦，直情因为音乐添。咁、所以咧，我自己觉得诶，呢个系一个回忆之余咧，同埋咧系一个家庭活动嚟嘅。 嗯，咁啊，我都系啊，记得细个有一张全家福咧，都系喺海旁影嘅。 嗯， 咁嗰阵时咧，当然系比较老派啲嘅一啲圣诞老人，转下转下灯咁样啦，即系用灯胆嘅。我记得旧时去尖东海旁睇灯饰，嗰阵时亦都冇呢、這个叫做星光大道啦，咁冇嗰啲手印位啦，真系纯粹一个海旁咁样嘅啫。就好多年轻人攞住罐啤酒喺度谈谈梦想啊咁样啦，或者好多情侣依偎在一起啦，呢、个画面都系。我细个好深刻嘅咁样，过往嗰几日咧就过去嗰几日啦，已经系亮灯仪式啦。咁啊，尖东喂，原来咧呢个海旁灯饰咧，圣诞灯饰咧，40年历史咯，有 40年 系啊，即系我同你都未出世嘅时候。已經有呢個亮燈㗎啦，咁嗰陣時當然係各大集團同埋地產公司就聯營啊，你又靚啲，我又靚啲先，咁嗰陣時 好鬥㗎，我覺得個 係啊，尤其是七八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咁大家都有咩啊？有錢啊嘛，有生意 做邊個做得勁啲咁樣？ 係啦，不過咧去到節能嗰方面咧，就隨住呢一兩年咧個 LED。嗰、那個普及咧，因為個慳電個程度係高咗好多嘅，同埋我哋都要講啦，即係接跌翻灣區，其實灣區好多生產線咧就係做呢啲 LED 嘅燈膽啦，或者一啲屏幕啦。今時今日咧已經由舊時嘅燈膽斬下斬下一啲換款嘅模式咧，變成咧已經係 LED 熒幕一幅過， 係啊，成部電視機咁。 係啦，平時咧可能就已經做到個節能效果，或者做咗個太陽能效果、extra 再加上去有個 LED 啊，譬如。圣诞咪圣诞咯，咁啊换个 wallpaper 就得啦。你试想象自己好似个电脑嗰个 wallpaper 或者你手机嗰个桌布咁样，可以转嘅。咁啊新年啊新年咯，系啊，农历年啊农历年咯，元旦啊元旦咯，即系有好多唔同嘅花款，就变咗咧悭咗好多人工，悭咗好多钱，悭咗好多电咁样。呢、这个都系一个新趋势嚟噶。因为我记得咧翻过内地考察咧，有一间工厂咧真系同我讲话。我哋咧嘅 LED 嘅燈膽啦，或者屏幕咧，領先香港廿年啊！咁嗰陣時咧係講緊係大概2000年到嘅啫。咁係喎，跟住咧我就喺翻海旁睇燈睇燈飾嘅時候咧，喂嗰陣時香港都仲係用緊燈膽，真係嗱呢個就係、有陣時內地。比较领先啲，或者 我 听过啲传说 咧，灯胆系已经系发明到咧， 系爱迪生发明 嘅，发明到咧系讲紧系唔会坏嘅。 吓咁劲？ 但系其实系因为咧，我哋有个叫公平使用嘅原则咧。 哦， 即系谂下，如果我做一个灯胆 系永续咁 样 用嘅， 咁啲厂 咁啲人点 就唔可以再生存啦？咁、所以咧系因为有一个公平使用嘅原则下咧，咁所以咧佢哋会定时，你见到每一个 product 都会有佢最长寿命啊，去到几时咁样？ 系啊，咁啊，随之而来就嗰个OLED 啦，依家啲电视咪哇卖到2-3万元一部，就系嗰啲 OLED 零死点。咁啊，又有啲弧度弯弯曲曲。你屋企系咪用呢啲睇电视噶？ 我唔系啊， 好彩啊！如果唔系你一上嗰啲影音迷嗰啲人咧，跟住咧你啲钱就喺晒嗰度。 唔系你过冇迷，咁系咪咁？ 系啊， 咁有嘅。其实即系我哋都对音响系有啲追求，但可能因为我哋本身自己都系呢个行业啊嘛，咁所以我哋就会谂下点样可以用翻自己啲嘢咧。 系啊，平少少喺屋企做个家居应援啦， 冇 错。尤其是世界杯期间，好多人都会加啲嘢先，添置啲嘢先。 同埋我 见 到近年大家可能都会对投影机又会有啲追求啊，即系可能唔止系电视啦，投影啦，即系瞓喺张床度投上天花板咧，都系另一个做法啊嘛。 屋企大可以投影，屋企细就唔知 嗱， 投咩好啦。 天花板系一个我哋。 仲未使用嘅空間嚟嘅。咁所以咧，透過呢個投影嘅方法咧，係可以令到咧嗰個影像咧使用埋嗰個空間， 係咪㗎？ 係啦，冇錯。 好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呢、這、一個好聽隻歌翻嚟，轉個頭，灣區生活一小時，再同 PC 傾偈啦。 光阴跑跳掠过，得到的却不记起，什么风光亦有限期。不安感会掠过，投影于镜中对比，谁看到我如没空气？不分眼睛闭紧，原来下世纪以来临忙于翻滚。想问，为那些没了的争吵走失自我，为那些是与非伤心的很多，谁不是这么盲点来转圈，没意思，没有意思，要怎么走出？ 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听完歌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 P C 之前咧同你研究咧，讲啦，嚟紧下年我哋啲题目就多啦，讲嗰个全运会啊嘛， 好多喎、啊，开始越嚟越多活动、 啊啊、落手啦。咁香港同深圳嗰个全运会咧，咁嚟紧咧，应该就预战再言啦，有机会啊吓。咁当然疫情要进一步放缓啦，咁咪 冇错， 搞少少啦。咁不过咧，本地方面都有啲新嘅活动喎，系咪啊 ？P C 冇错啊，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咧举办咗一个大湾区艺术展览嘅系列啦，创艺互联啊，今次咧会去到珠海嘅无限美术馆啊，将会有一个展览嘅，由即日起去到12月18日啊。 是咁啊，大家可以睇睇佢啦，因为呢啲艺术氛围嘅嘢呢就即係要啱河车先得嘅。当然我哋有阵时去 Empress 嗰度睇啦，或者 M 加博物馆啦读咁啊呢个奈良美智啊，係咪大家真係纯打卡㗎喎。咁呢我问返好多人呢话喂你知唔知呢个日本嘅 artist 系以咩风格见称㗎，我知啊波点啊嘛好似南瓜咁㗎嘛，黑色啊嘛，橙色啊嘛咁样。咁点解会有呢个创作概念嘅，点解会成为佢嘅 signature， 冇人答到㗎啦。跟住 不过我觉得近年大家对去睇展览啊或者去对艺术品嘅一啲参观呢係多咗嘅。 係嘅， 即係我都见到呢，其实尤其是呢，其实香港好多独有嘅艺术文化啦、 啊、 例如招牌。 系啊， 系啦、 啊，霓虹光管啊，近排好似有啲艺术家都将霓虹光管做咗啲展品喎，系咪？ 系、啊、如果大家有去西九嘅，我相信都见到的。 系 啊， 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同啲中国传统特色去接叠啦，特别喺湾区嗰度有啲策展人啊，翻去内地嗰度展览，或者啲湾区展览又 share 翻落嚟香港啦，做一啲唔同嘅艺术交流啦，呢个都系正面嘅，而且系可取嘅。 其 实 我自己觉得咧、如果可以做到多啲共同创作。 是 即系我哋可能大家生活文化唔一样啦、可能大家会去构思一个作品嘅时候都会唔一样嘅。咁、所以咧，我哋会睇到作品之间同嗰个艺术家之间啊，点样去发生呢一件事？但系当如果呢两个人本身嘅生活模式唔一样嘅时候，佢哋尝试去合作，佢产生出嚟嘅火花究竟系啲乜嘢咧？所以我就会期待，究竟湾区里面嘅一种合作模式，大家除咗自己做自己嘢之外，喺个合作方面会唔会产生一个新嘅火花呢？ 世界的不同，你转。 说因为不再需要了，那又为什么不休息的工作呢？你说因为很快乐，生活好像一堆简单的规则，谁都说是这样的，是否你最想要的，想要的？ 湾区生活一小时。 嗱，呢個都係重點嚟嘅，因為始終香港咧都係比較中西夾雜一啲。譬如乜嘢咧？你頭先講咧西九文化區咧，咁依家又未有棵巨型聖誕樹嘅。 嗯， 咁嗱，老實講嘅，內地都有聖誕樹，但係即係慶祝呢一個節日咧，就相對個氛圍咧就冇咁濃烈啦。咁可唔可以喺呢啲叫做節日嗰度咧，香港嘅藝術家或者香港嘅方面咧，就抽呢啲嘅骨髓或者濕神出嚟，跟住同可能內地嘅一啲藝術家做一啲聯成接疊或者一啲新嘅設計，可能叫做灣區入面城市其他嘅人睇聖誕節或者聖誕樹嘅一啲裝置藝術，唔係咁樣睇嘅，因為我哋睇聖誕樹就其實年年都。尤其是我哋咁近九龙城嗰九龙塘嗰个商场，佢年年都会动一波好劲嘅出嚟㗎啦。 冇错。 我记得细个嗰啲仲劲啲添，呢两年可能即係仕途唔系几好，有少少好似缩地水咁都唔紧要，意思嘅啫。咁但係即係喺嗰个意识形态或者一个艺术展现嗰度有多啲嘅维度出现。 同意啊，我觉得嗰个节日文化呢，大家可以透过可能喺唔同嘅活动里面去认识多啲嘅节日文化。 嗯、 即係我除咗圣诞节之外，可能仲有其他啲我哋传统嘅节日啦，例如端午节啦，我哋点解要庆祝端午节咧？ 系 啦，冇理由噶，我哋冇理由成日都诶节日快乐。点解端午节要学快乐咧？即系原来其实里面个故仔系啲乜嘢，可能都会让俾大家知道多啲。 系啊，咁大家又可以认识下唔同嘅文化啦、艺术啦，咁啊，当然啦，即系礼拜六都有好多活动嘅，咁啊，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星期六早上啦。今日咧，多谢我嘅好拍档 PC 施俊庆，多谢你。 多谢大家，拜拜。 求其啦，今天不想进食，原来聊天比写功课更吃力。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喜欢缺席，不懂得去解释。人大了话要愉快讲千次，但脑袋的很多分级讲暗示，难得笑便笑好。Okay, sure. I'm happy. You see, I'm laughing. I'm fine. Thank you. Don't worry about me. I can handle myself. Come on, I'm not lying. We'll see.为何崩溃的必须告知，原来离开比装好爱更易。 What is really wrong with me？ 基因变异，喜欢我没意思。明白了别说病恨先中意，浓代的暗大分无论下线，嘈边笑去遮掩思想包袱。 OK sure。See you.